Thank you. 要拿银子不成？ 大老爷，天母付了一片布片，千分银子不要，要分一个布片，一分两分银官人心收下。 哦，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。哎呀天啊，你我夫妻要怎么靠近他才是啊？ 那你必须说句白气的话不是。 天气哪里知道，方才我这病一再担心，日今有了这一次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呢就好了。我期待明天我夫妻怎么叩见他便了。 大老爷， 下大娘子，这是那一般的苦子，利润非凡，既然有养在身，何必停来看不见你的病情如何啊？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，两颗之病一再担心，我蒙大老爷恩德，千万一不良，身家一条，有得多不提一不良人，两颗几点这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这病呢就好了哦。 哦，怎么你这病添了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痛汗就好了哦？ 就好了哦。 哎呀，了无相公啊，无相公，看想起来这谁家一餐这银子么倒算这是好宝贝，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， 那好我天不然可无关系了不难了你 you

难得，难得得。 Thank you. 里金子箱子买呀我。 啊，哎呀，姑娘姑娘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Yeah.